新唐尾所以讲太急的讲我背城市频道，现在是林阳东部的新闻。本地出现感染奥密克戎阿兴病已达至 BS 甲 BA 五个官办社区病例。卫生部大即间发现六起 BS 的病例，甲一起 BA 五个病例。三人都确诊之后自我隔离，这是本地对外出现真罗症阿兴病已达至。澳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日将进入的特殊列为输光切病症病毒。本地的光病毒疫性病例，聚落到沙吹起医院，报六吹六百五十一起，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多少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初列落到接近三九。墨水湖974个人住院，其中36个人需要氧气紧急，9个人到加护病房治疗。正到澳洲访问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波海院到东北首都哥本哈根确诊感染冠病，已出现声音沙的发烧和流鼻水的症状，已表示将自我隔离过日，并且会推迟回国的行程。昨日是为啥做有指标即早就吸引8000多人到场个参加庆典，不过庙方更新个举办活动得了这件丰富个庆典仪式，也为一个点数底下当小行子，并且要求申请无论是户外或是室内拢必须挂口罩。加达之内李哈林总理到社交网站大问表示，已经欢喜个我国到对抗冠病目前的道路上，推着曙光让新土地产品意识几乎快要到目前自在的状态。大曙国强活动开放计划月来，已有至少17所民政俱乐部以及14个居民委员会和联系网开放卡拉 OK 兴趣组和歌唱班。南明协会答复新团委新闻询问的时候表示，随着化妆管理处事办公，卡拉 OK 兴趣组和歌唱班正逐步恢复，公正为了去组个林根的民政俱乐部、居民联系网和居民委员会个查询详情。国防部长吴永峰微信表示，希望东美两国能够放硬国内矛盾以外，协助打造更强大、可持续个公平的长久。不过伊到爱沙尼亚出席隆纳迪维利会议的时候指出，东美极时升温无法确定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对沙达一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我国乒乓球队到男子团队决赛中无法抵挡泰国的强大攻势，最后的以强比三败北，只得了两败，这是我国自1999年以来对外挫折之一个项目的冠军。新闻报告网络。